淡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10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是我个人很钟爱的，因为我也很难有机会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来标榜一些自己，来嘚瑟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就正好是我自己所爱。股神巴菲特也是著名的投资大师，他曾经说过，只有幸运儿才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自己的热爱当成自己的工作。我知道之所以把它界定为幸运儿，是因为多数人可能都是为生计在打拼，很难有机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这个事情当成自己可以谋生的一个手段。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不喜欢的工作。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看啊，大家可以在收听收看的同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就是，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一开始的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小招弟儿做一个互动啊，可能你们是同龄人，沟通起来更方便，跟我们直播间像高丽姐姐、袁伟阿姨姐姐啊，可能确确实实有年龄上的代沟，我们都可以理解的。所以招弟儿的微信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没错，今天的嘉宾，大家通过我的这个开场白，这种语气、语色、语调啊，也能听出。我已经基本上没什么激情了，嘉宾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也别介绍了，好吧，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我扣你工资啊。对，我刚才就是 还有的扣吗？都我都倒贴了还扣啥呀？ 你说的倒贴。 好吧，这投资人你知道不能跟他们玩这种游戏。 哎，我刚才突然间一下恍惚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独霸一方刚才送了我们一辆车，然后 在一直播吗？ 对，然后电光闪电的，就是 就叫独霸一方是吗？ 对，叫独霸一方。 独霸一方，你进错房间了吧？看错人了吧？ 就是你不要这样打压人家，知道吗？这都是金主爸爸，好吗？ 所以大圆儿，今天这个话题你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首先我如果这个问题抛给你，你现在的工作是你自己喜欢的吗？ 是，特别确定。 为什么这么确定？ 就是首先我现在做的这个，就是既有金融，然后又有文化，又有这个教育，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唯独金融是我过去的这个专业和工作领域当中所没有涉及到的。但是为什么会转到这个方向？就是这个分析了一下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然后以及这个资金流向，我会发现 这个领域呢，它是恒定不变的，而且是说白了，这个利润空间最有想象力的这样一部分，这个但是确实前一阶段也让我特别的焦灼，会发现处在这个领域呢，就像当年做新闻一样，你永远是在探索未知，永远是面对一堆不确定的这个信息，然后再找不确定的信息，想办法把它串联起来，做成相对确定的这个信息。那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焦虑，很痛苦的啊。但是最近这两天让我有所转变，好像有一点茅塞顿开的感觉，但是终归说这个行业和这个专业是我自己选的，那我就要坚持下来，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恰好也是自己喜欢的， 对， 因为你之前是学的什么专业？你大学 学的是新闻方向， 新闻啊，然后之后毕业了也是在这个媒体工作了一段时间，那你觉得跟那段时间你的工作经历相比，你更喜欢哪一个？ 实际我恰恰有一种茅塞顿开的这种感觉，会发现学习新闻和包括之前做这个调查记者，他的这个工作方式和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金融方向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比如说他的整个工作的这个流程，实际大量的工作都是在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构成自己的一个行业地图。那么实际当时做记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会知道有一些记者他主攻财经领域，财经领域会再加细分一下，比如说有的人会跑一些这个券商，有的人呢会这个跑一些这个信托，所以大家也会分不同的这个领域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所谓信息地图，那么同样在投资领域也是这个样子，你不可能说我一个人就像昨天我在听课的时候老师说，我不可能一个比较这个初级的一个团队把投资早期的项目和投资这个中晚期的这个项目全部揽过来，从这个时间和这个你的这个地图信息地图来说是不太可能去达成的，所以我原来想过说，哎，我把这个整个这个领域的这个战线都铺开，但是事实上证明它是不可行的，所以就现在收拢战线，处在一个收拢战线，更加专注于巩固我自己的这个信息地图，可能就专注在教育这个板块。 所以你知道大元从上周到今天，就是你经常答非所问，你自己意识到了吗？ 没有，就是我们是在两个维度啊，就是你问的呢是我不想回答的，因为我认为这样去回答的话对我而言没有价值。 现在节目刚开始还不到五分钟，你现在回家还来得及好吗？把这个台子交给我一个人好吗？ 不要， 不然接下来将近50分钟都是尬聊，你知道，主持人你问你的，我来答我的。其实我能理解大元刚才说这些啊，作为一个优质主持人，我可以把他的这个思维做一个转换，就是换成大家能理解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已经完全沉浸和享受在现在工作带给他的这种各种反馈，所以你在问他喜不喜欢的时候，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答，他非常享受现在的工作状态。也许之前这些金融领域或者数据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很缥缈的一个概念，但是因为他现在享受这个工作和这个行业带给他的所有的冲击和不确定，所以他会在任何的场合只要有任何的机会他都愿意去表达他对这个行业的这种理解啊。我作为一个优质主持人翻译的还可以吧？ 啊，还不错， 还不错啊。那接下来你关了话筒赶紧走，累死我了。 其实我也特别理解，因为曾经我也在做这个新闻工作的时候，就特别希望，然后我罗列了出了若干个问题清单的时候，希望我的被采对象能回答到我 get到你真正的点， 对，然后甚至呢有的时候 get 不到我的点的时候，用了一个特别拙劣的方法写了一个类似于逐字稿的东西，让那个我的这个被采访对象或者是嘉宾大概的意思可以背下来，按这个意思说，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可能剪出的片子才按照我的之前规划好的路径来去达成，但是因为这个套路我懂，所以我就是一个不喜欢按套路来出牌的人。 我理解，其实你 是对主持人过分的信任啊，我也感谢你这份信任。但是 我刚要说这句话，但是就直接被你说了，好吧，我收回我对高丽的这个认同。 这不管你怎么夸我，都难以掩饰我想现在把你撵走的时候心情。告诉你，其实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这样，我说为什么这个话题我今天，是带着足够的信心和能量来聊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看到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博士，他对100位就是所谓的职场精英各个领域当中的精英做了一个调查，结果非常的让他这个诧异，很震惊。因为首先他调查的这个问卷人群是100位精英人士，就是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已经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按说呢，大家可能就这个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会乐享其中啊，我用我的方式来成全我和这个工作，总而言之会有种种的这个褒奖之词。但是他没有想到有61%的人对他自己所做的这个工作并不满意，也就是说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他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最理想的。那这个一个状态其实就反映当初我觉得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而奋斗，或者是你为什么而生存。我特别理解，就是很多人他做的这个事情不是他喜欢的，是因为他要活在当下，我得先活着，然后我才能就先生存，我才能去生活。所以大元刚才你提到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也都是幸运儿，就是我从一开始大学毕业还没毕业，大四就做了广播节目主持人，这一做就是十几年，小二十年。你知道，就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对这个东西它是爱的，就像你爱的那个人，你为他做任何事情，你都不觉得苦，不觉得累。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是幸运儿，直到我跟北京青年广播签了这份协议，跟原委的公司签了这份协议，我才知道其实我并不那么爱好吗？ 就是这句话我一定要截录下来，然后某一天我会把它调出来，然后吊打你。 不是，就这样，因为吴周彤老师，我们一直有很好的这种合作关系啊，保持就是文人之间的这种默契。 但是这个我认同。 你知道文人和商人，文人和商人他有时候很难达成一种默契的。你就像今天在直播间的两个人。这还没开始就准备尬聊 了。那你知道吗，高丽，就是现在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就是你错过我之后，你再遇到其他商人，你会发现原委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商人。 就是你把我伤到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诉你，错过你之后不会有第二个再出现在我的世界。 就马上把你的这个就是全部封闭了是吗？ 对，你知道我跟大元之前的合作，我们可以聊一点八卦啊。我们之前的合作都是大元把合同啊，所谓的合作协议发给我，然后我们俩大概看一下，达成默契，然后签字画押。但是你知道现在如果有这个合作伙伴找到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把它转给我的律师朋友。我说你来来来，你帮我看一下。而且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过分的沉迷于就是这个职业带给我的这种快乐，所以对很多的事情我都是比较迟钝的。就是我包括我对自己的包装，我的这种商业意识，包括这种落地生根发芽的这种就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其实是完全很淡化的。 所以你需要我，就如果你都全套了的话，我也不需要你了。我莫名的就是拉了一个竞争对手。 莫名你就喜欢我， 打住，我不想听你唱歌。 深深的伤害我。我其实唱歌真的还挺好听的， 但是你唱的你知道吗，就是 年代感是吗？ 对。 阿丽， 我要听王一博的。 谁是王一博？ 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小鲜肉，就是话很少但是很帅，才艺也比较好。 所以你还记得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吗？ 就是喜不喜欢工作。所以就是你知道我拿这个话题的时候一看，这神马，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很多人他说不是说我干的这份工作我不喜欢，而是他根本就不喜欢工作，好吗？就是他的核心在于我根本就不喜欢工作。 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喜欢你现在做的工作和你到底喜不喜欢工作是两。我觉得喜不喜欢工作才是伪命题，那个问题应该是抛给王思聪这样的所谓的 公子哥的，而不是抛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很优质的起跑线，所以我没有资格去谈我喜不喜欢工作。你不喜欢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来生存？所以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告诉你我不喜欢工作，好吗？你不要跟我谈喜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是我压根儿不喜欢工作，你就让他出去好吗？让这位朋友从我们的相声场子里出去。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心态的时候，那一定是你在某一个领域已经达到了让人难以企及的一个地位，所以你有资格说我现在不愿意工作。就是经常有人说我炒掉了我的工作，我要去什么周游世界，玩够了我再回来工作，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底气。可是你凭什么？ 是的，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伪命题。而我们今天这个，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它是很多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现在做，比如说让我去做财会出纳，我会疯的。谁瞎呀找我做这个？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挺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 对，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我刚才说我特别喜欢我的工作并享受这个过程，但你刚才提到这个财务然后甚至是律师方面的这个工作，就是我要升格下来的。 对， 而且我绝对要给我自己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要自己亲自去做律师，我要跟人去打官司，我要自己去拟这个合同，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做到你想要做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知识，还有包括财务，还有甚至税务的这些知识。那它，你说我喜不喜欢？我真是烦透了，真是实在，我看那个东西，我很少有说看书，然后看好长时间翻不了页的， 就是数据那些报告，对吧？ 对，但是我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去翻页，而且真的会困，要狂给自己这个扎小针儿，要掐自己，而且要狂喝咖啡缓解自己的焦虑，但是没办法，这是我的所设定的这个职场工作目标当中我必须要达成的一部分知识，这个知识我是没有办法让别人去代替的。那我为什么要学？是因为我在跟这些人专业去对话的时候有一个基础，我在去请教人问题的时候，我能问到一些真正该去问的，而不是一些很停在基础表面上的一些基础内容。 你知道，就是每天因为我们的节目要提前做选题，然后要出稿子，那这些环节都是我需要来把控的。你知道每一次就选题讨论的时候，包括孩子们把这个稿子做完要让我来审稿的时候，那个时刻是我特别享受的，因为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思路，然后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想法，选题的想法，包括一些文案的思路，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愿意跟他们探讨，我特别享受。但是呢，一到这个就是月底啊，需要就是总结工作量的时候，你知道我就头就很大，所以我会把这个工作专门交给另外一个孩子来做。这就是一个特别细小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你喜欢和不喜欢的，因为你会从心里面很自然的生发一种排斥。我曾经我主持过一个就是全国会计师行业的一次就是所谓的行业大会，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位朋友他是怎么了啊？就是哪根筋没有搭对，然后托了辗转的关系，然后找到我，通过台历找到我，当时去主持那场活动。你知道，那是我主持生涯以来最大的一次挑战。首先很多行业术语，那是一次知识竞赛。除了这个就是开幕式，然后我要主持竞赛环节，你知道每一个专业术语，还有就是它里面涉猎到的一些数据，我是沾数字就晕的那么一个人。就是我当时是提前一天拿到了活动的方案，然后拿到了一些主持流程之后，我是特别想退缩的，因为我骨子里知道这个东西是我不喜欢不擅长的。可是因为碍于面子，我就接了那个活儿。可是你真正接了之后，你把整个主持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的所谓的专业生涯又有了一次大的一个飞跃。就是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就是你在你之前不喜欢的这个心理状态之下，你去接纳一些事情，如果你很好的接受它，面对它了，你可能迎来的是更不一样的一个自己。就那次之后，我就可以很傲娇的去到任何场合，我再去主持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个也可以是我拿出来可以谈的一个资本。你知道，就当时 我在主持这个竞赛的时候，我没有把这个竞赛看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紧张的一个竞争环境，我是用我的方式让大家尽可能的去轻松的去面对这一次的竞争。所以呢，在竞赛的环节，一旦出现我拿不定的这个专业术语的时候，我会直接向现场的专业人士讨教，因为现场做的都是全国各个行业的这种所谓的会计出纳，我会直接问他们，就是台上台下会有一个互动。然后你的这样的一种纯粹的心态会换来大家对你的一种更多的一种尊敬，然后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慢慢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会发现你乐在其中，你很享受这个未知领域，甚至对你来说挑战领域带给你的这些快乐和兴奋。所以你如果试着去接纳你不喜欢的东西，你把它做好了之后，你是会有成就感的。 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就是因为我真的很难认同高丽的有一些偏于感性的一些思维，但是从这一点上我是特别认同的。而且就是高丽他有一个细节，就是虽然我作为这个一个央广的一个这个这个资深主持人，我刚刚 说就是大龄呗， 就是妙说德高望重然后你懂得在那样的一个场合来去放低自己的这个姿态，这是很多在社会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很难做到的，他可能很难去放下自己的身段，即便是在某些场域，他可能表现得很欢脱，然后但是你会扯去一切，就是有一些细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背后另外一个样子。因为刚才我还在跟高丽去探讨说遇到了某位这个比较资深的这个投资圈的这个前辈，他整个人表现的是很谦和的，然后也很欢脱的，但是他的助理暴露了他的一个细节，就是他的助理表现的这个是很傲慢的，所以我会产生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至少我看到的这个更加资深更加随和的一些前辈，不管是哪个行业的他自己本人和他所带的人至少在对外表达上很多人是一致的，那么跟这种对内表达和对外表达一致的人在一起共事的时候呢，你的确定性会相对强一些，如果是你自己表现是一个状态，那么你的下面的这个工作人员表现的是另外一副面孔，那我觉得这可能有可能就是一个坑。 所以其实大元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一切我都认同，只有一个概念我需要纠正一下，我不是放低姿态，我就很低我明明就不懂啊，确实是不懂，就是这一点其实我倒真的是可以从我自身的这个经历给大家一些借鉴，就是不管在任何场所千万不要不懂装懂，我觉得不懂装懂是一个最可悲也最容易被人看穿的一种小伎俩。 对的， 就是不管我你对我多认同，你对我的江湖地位多认可，但是每一个人他一定有自己不擅长的那个领域， 对， 那不擅长我们就直接去说， 是 总比你想尽方法去包装自己的那个不擅长要来得更直接， 是的， 更容易跟人打交道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所谈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借鉴。这节目听起来要结束了一样，就是从一开始就被嘉宾带跑偏了我们今天其实聊的就是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刚才我们两个其实洋洋洒洒聊的这些之后，我突然特别想问大元，你觉得怎么认定这个工作是喜欢或者不喜欢，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些情绪或事情是可以概念这个事儿的？ 我觉得它分几个阶段就是首先是在你初入职场的时候可能也就根据你大学所学的这个专业然后请教老师给一个意见，你看我这个专业有可能的这个就业方向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请教我当时的辅导员还有我的这个这个学院的一些教专业的几位老师他给了很多的这个意见，比如说去某一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宣传部或去报社去电台去电视台甚至去一些广告公司，他给了我大概的一个就业的方向那我就在这个老师所给的这个选择方向当中去选一些岗位，我是先从岗位开始选起就是当时还是对这个走上前台 会比较在意的。但是我也感觉作为一个新人啊，没有积淀的话，你可能你的路走不长，所以我会主要在那个时候选择一些偏于记者这样的岗位。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岗位，我再去选择与之匹配的，那电视台在当时是首选，所以就是看电视台这个层面我能不能进得去。然后如果电视台进不去的话呢，我可能我要进到这个杂志社或者是报纸。当时从来没有想过去电台，因为什么，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电台去参观，我看到电台那些设备，就是一个人要应付 N 个这个按键，我当时我就崩溃了。我说这个去电台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噩梦，我永远不要碰这些。我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完成一个采访然后写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如果是一个新人，大学毕业生，职场新人，可以针对你的这个专业还有你身边的人的一些意见来去选择按岗位也好或者行业也好，先是这个样子。那么至于热不热爱的话，这个要在工作之后是在工作之后这个绝对不会说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按着我的兴趣来去选择。因为第一份工作我首先看能不能解决一部分什么，就固定的很现实。你比如说有的可能五险一金啊然后这个薪酬待遇还不错呀，然后这个公司相对比较大型，你能学到很多东西。它不是兴趣的。那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可能你工作一段时间了，你会能感知。我们有时候说我喜不喜欢工作，实际是喜不喜欢你在这个岗位或者在这家公司所带给你自身的那种状态。有的人他可能我这个公司并不大型，但是它带给我的这个刺激是很正能量的。我虽然很辛苦，但是我每天都在成长。我虽然每天都被我的 leader 说我已经是部门的倒数第几名了，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会燃起我的斗志。那这个状态就很对，你会越来越喜欢。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不太喜欢这样的状态，就是每天都被吊打被追赶，然后一片肃杀之气，他会觉得自己不对。那不对，这种状态不对了，所以他会说再探讨我喜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喜不喜欢这个岗位，我喜不喜欢这家公司。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你界定喜不喜欢一个工作的事情特别简单。我一直在说，这就像两情相悦在谈一场恋爱。就如果你喜欢他，你为他做任何事情你都不觉得苦，不觉得累，都是甘心情愿的。比如说我喜欢我这份电台的工作，或者我喜欢我的这种发声的方式，那我可能为他做再多的事情，熬再多的夜，然后去修改稿子，去修改录音，我都觉得是拿出那个成品让我可以很欣慰的，那是你为之骄傲的一件作品。那如果说这个工作让你一开始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还要写稿子，我怎么觉得这个录完了之后这个声音或者是怎么样音频质量都不是特别的好或者说我草草的就可以了事了，那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不喜欢的，因为它带给你的是一种负累而不是成就感，是没有幸福感的。所以说我就说，如果怎么样来判断喜不喜欢，就最简单，我们都爱过别人或者被别人爱过，就这种感觉如果你找到了，那对这个工作你就是喜欢的。那如果你爱的这个人他不爱你，你可能也跟这个工作是相背斥的。就如果我们一开始，我倒是给年轻的大学毕业的这些孩子一个建议，就是一开始如果你有这样的幸运，正好找到的是你自己兴趣所在的工作，那你就要想好这个工作能不能支撑你在这座城市的生活。有的人我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可能这一个月就是3-5千块钱，它不足以支撑我在北京，甚至房租都不够支付。那接下来你想一想，这个阶段我要选我的所爱，还是要选可以帮助我撑过这个阶段的那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把这个事情拎清楚之后，我们这个阶段这个事情就不难做。如果正好你选的这个工作是你喜欢的，那这个喜欢的工作又足够支撑你在这座城市的打拼生活，我觉得那你就是最幸运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遇到这样的工作，还是好好的去把握，去跟他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觉得高丽呢，是他整个人生轨迹都 很到达了一个理想状态， 嗯， 比如说你自己的初恋， 嗯 啊，然后一直十几年有20年了吧， 嗯，对， 是吧， 嗯， 然后还保持丁克的这种很恋爱的状态， 嗯， 然后喜欢一份工作，嗯，一做也20几年了，是吧， 别20几年，这个一挤就暴露年龄了， 不到20， 实际我 不到二十， 实际我就是想暴露一下这个，哦，对， 嗯， 所以就是这是很人生很完美的一种状态，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嗯，说我们结婚的那个人真的是我们最爱的那个人吗？ 嗯， 很多人不是， 嗯 啊，然后我们现在所这个维持自己生计的，给自己带来巨大影响力的这份工作，真的是我们最适合最爱的那一份吗？ 嗯， 可能也不是。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是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自己喜欢的吗？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来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总而言之，我们开通了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和你们保持实时互动的这种方式啊，希望大家能够敞开你们的怀抱，接纳我们这么一档老年人主持的青年节目。刚才大鱼儿在广告之前把我深深的得罪了，你说你夸我好，你就说不管是感情啊还是事业呀，都是基本上是一帆风顺啊，从一而终，对吧？你就不要具体说年龄了，不要说我主持了多长时间，就不到20年也可以，那20多年就是另外一个阶段了，好吗？就跟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不到一万，然后到底多少？2300。你们管2300叫不到一万，到一万了吗？被岳云鹏相声毒害的我，所以 你周末到底是干嘛去了？ 我就德云社，其实北京这个市里面市外面的我都去过。但是后来我就快被逼得上到台上去演到了说了， 这个是我下一阶段要琢磨的一件事情。 要干嘛？ 就是 哎，解约了好吗？ 并没有，谢谢。 我 就是 我单方面解约 不行， 我毁约，我赔钱可以吗？求放过。 你们家在哪我知道。 所以其实能跟自己喜欢的工作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我觉得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在日本有一个小伙子叫春水上行， 他是学医的，然后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医院，是非常稳定的工作，而且有特别好的这种社会地位嘛，老师医生很受尊重。但是他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在这份工作当中找到他的快乐，他每天就是在复制着他自己每一天前一天的工作。因为这小伙子特别喜欢文学，然后他一段时间很痛苦，他就给美国的一位著名的奶奶叫摩西奶奶写了一封信。哦，你知道摩西奶奶？ 嗯， 就是这个老人家一辈子就做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到100多岁还在玩这个刺绣，玩这些艺术。他就给摩西奶奶写信，然后就说怎么办，就是我很苦恼。然后摩西奶奶说，如果现在的这个事情让你很苦恼，你就果断地跟他断绝来往吧，去为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做付出的时候，哪怕你最后头破血流，你也会觉得此生无憾。 嗯， 后来呢，就在摩西奶奶的这个一再的这个鼓励和支持之下，因为当时奶奶已经100岁了，就跟他一直保持这种书信的往来，就给了他特别大的这个鼓励。所以最后这位小伙子就毅然而决然的放弃了稳定的工作，走上了一条漫长且不知道前途如何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之路。但是最后成就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渡边淳一，日本著名的作家。所以我觉得他是要有东西去支撑你的，就是你的这个信念。其实信念也是在考验你对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热爱。 是的。 我 觉得他不管是高丽本身还是这个渡边淳一，他们都是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还是把刚才广告被广告打断的那句话， 你居然还能连起来，好样的。 对，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可能不是我们最佳的状态。包括我们的工作可以让我们维持生计的，甚至有些人已经获得极大的影响力了，然后可能并不是他热爱的。我身边就有一位朋友，他大概错过了5家准上市公司，而且他所这个创造的都是在跟创始团队一起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再从1到100的这个过程他也参与其中。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上市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我继续这个停留，然后把上市的这一笔，然后这个分完了之后我再撤。但是他一旦确定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状态的时候，他就会立刻 say no， 然后再选择下一个他认为自己可以带来自己持续能量或者相对持续能量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再从零开始做起。所以就很，如果说一次大家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傻或者是拙，但是他大概已经经历了5次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这样的人我是心生敬意的。就是首先他具备这个能量可以把这个事情做成，再一个他懂得回归自己的内心，找寻到自己的热爱，在自己不那么在状态的时候懂得 say no， 这是我特别认同他的一点。但是还是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我们可能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妥协，我们在跟感情去妥协，然后我们在跟工作妥协，我们在跟各方面的这个资源平衡环境再去妥协。所以还是说跟投资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我在不那么顺遂的时候，在不那么确定的时候找到自己相对稳定的那样一个支点，然后还是要推着去走。就比如说上周我们发现就是在上海出现了一个比较恶性的一个事件，最后被网友扒出来说他可能还受过高等教育，曾经还是一个学霸，但是在毕业6年当中一直找不到特别稳定的工作，然后去报复社会。然后之前有人说是仇富，说那个幼儿园如何如何，有人就站出来说了，说这个仇富这个锅我们不背，他就是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状态，然后进而心生恶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其实大元刚才讲的这个案例我要多说两句，就是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你把所有的不如意推卸给这个社会 周围的环境，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所谓的不如意，也不可能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唤起大家的一种同情心。我终究说，不管你是做善还是做恶，任何事情都是由心而发的。 是的， 就是这个骨子里面是不需要有任何人去同情，不需要有任何的说辞，包括有的时候对这些事情的解读，我也不认同多数媒体对他所谓的一个背景的剖析，社会的剖析，尤其是拿孩子的生命来做一个赌注或者一种报复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唾弃的，就不值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占一分钟的篇幅来说。其实说到这个喜欢和不喜欢，我们今天更愿意跟大家聊的就是喜欢一件事情我们做什么。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件事情，就像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恋爱的哲学，我爱你，只要你好就行。就是我们把它放到工作里面，其实是特别有趣的。就是我热爱这份工作，我只要这份工作有建树有成绩就好，而不在乎你给我多大的荣耀。这是真正的热爱，这是所谓的真爱。就如果说你对这份工作你爱它是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的回报的话，我不认为它是纯粹的喜欢和热爱。你知道这两天30号晚上那场比赛，法国对阿根廷，我是一个就是求知欲比较强的人，就是我一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愿意去探究它这个出处，然后何方神圣。就这姆巴佩横空出世在这一届世界杯， 特别像忍者神龟的一个小孩， 就那个孩子长得也招人喜欢，比较讨喜。 对， 对，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看到这个所谓的追风少年，你知道他的瞬间，后来有个数据说他的瞬间奔跑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9.2公里。你知道就这样的一个速度，追风少年在这一届的时候突然的横空出世，他不但是击败了他偶像的对手梅西，而且又超越了他的偶像 C 罗。所以这个孩子在这一届世界杯被整个的神化了之后，我去探究他，首先他拥有非常好的足球天赋，他的家里面他的父亲和他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哥哥都是职业足球运动员，他的父亲是足球教练，他的妈妈是手球运动员，就整个家里面的运动基因是存在的，也就是他是有这样天赋的。从4岁开始接触足球，这个孩子更多的是因为他对这些事情的热爱，所以他有充分的执着。他很小的时候去看足球比赛，能一天看3-4场。他就去看这个足球当中带给他的所有的可以接受和不可思议的所有的这种惊喜。所以就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热爱，再加上他的天分，你知道他30号那场比赛正好是他别人先租后买嘛，要先租后买他，他的租期到的这个截止的日期6月30号。 哇， 就是他马上如果这个租期到了之后，也不知道他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向，但是就是那一天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创造了传奇。然后你可想而知，他接下来一定是被各种追捧的一个新生代的足坛巨星。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热爱他都是可以用一个东西来成就的，你只要对他足够的投入，他总有一天在不经意的那个时刻去回报你。所以才有了这一届这个世界杯上19岁的追风少年姆巴佩。我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虽然我喜欢的依然是德国门将卡恩，但是也不妨碍我对这个小伙子的热爱。 是因为卡恩有一种就是很稳定的那种感觉。 没错，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卡恩，因为卡恩长得 挺丑萌的。 对，就是你知道我特别喜欢那种能够给我足够安全感的男人。我从来没喜欢过小贝，也没喜欢过 C 罗，没喜欢过所有大家都认为在足球场上帅的不可一世的这样的男星。我唯独喜欢过的就是一个是卡恩，一个是梅西。但是对卡恩是有一种情愫，你知道吗？就是男女之情的这种情愫，就是我要找先生，我会找这样的先生。因为他在那个球门那儿站着，你就觉得有10个球恨不得他能扑出12个。 就 那种 老赵同志太不一样了，就是老赵是一个中年花美男， 但是他骨子里的气质是相通的。 哎呀，这个狗粮撒的哦。 所以这个卡恩，你知道我提到他的时候我就情难自已。卡恩就是我们今天聊什么？我脸红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高丽， 他真的是一个好主持人， 嗯， 然后始终充满正向能量， 嗯。 但是我特别喜欢跟高丽搭的话，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愿意泼冷水的，然后甚至会有一点悲观情绪， 嗯， 这个悲观情绪源于现实， 嗯， 就是很多事情不是你足够的热爱就可以达到那个点的， 嗯， 这个中间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只靠热爱两个字不足以达成。 没错， 我们在看到这个姆巴佩， 嗯， 然后这个19岁像忍者神龟的一个可爱的天才少年的时候， 嗯， 我们不吝于所有的溢美之词，甚至把他各种各样的这个故事， 嗯， 来去倒逼说他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这个那个， 嗯 啊，但是绝大多数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也是因为热爱，然后一路的去付出， 嗯， 去拼搏，但是却没有达到他梦想当中所企及的那个高度。但是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成为主角的成为这个众人之下瞩目的那个主角只有那么几个， 嗯， 甚至只有一个， 嗯， 但是呢，嗯，因为你热爱这个事情，你还是要有所突破。但是我会讲，人生当中你只要突破了，然后你找寻到你的热爱了，并为之付出努力，那么一点点进步，我们不跟别人比， 嗯， 比如说足球这个事情，我们不跟姆巴佩比， 嗯 啊，这个包括对于中国足球， 嗯， 就我们可能一个最低就是某年， 嗯， 我们出现一次再出现一次， 嗯， 可能这就 OK 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这样去比的话会让你很痛苦， 嗯， 那么你就跟自己比，跟自己比的时候比状态啊，我今天是不是比明天更好了， 嗯， 啊，昨天更好了，就每天有一点一点一点进步，甚至哪怕是状态上的一种进步， 嗯， 我觉得都可以。 没错， 啊， 其实刚才前半段的时间我们更多的聊的是跟你喜欢的工作谈一场恋爱， 嗯嗯， 那我们今天其实重点的主题是如何面对你不喜欢的工作。 对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嗯， 就是之所以他能成为梅西，能成为 C 罗，能成为姆巴佩，能成为卡恩，嗯，是因为他们是今天的他们。 是的， 如果他们不是今天的他们，他们也是为他热爱的这个事情可能在享受这个过程，但是未必会带来这么大的荣耀和光环。因为我们也看到过梅西和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时候他那种无奈的眼神， 嗯， 所以并不是一直都会春风得意。所以在这个职场当中也是，我们怎么去面对你不喜欢的工作， 嗯， 首先你要界定什么是不喜欢。 对， 我觉得不喜欢可能就是你每一天一睁眼之后你就第一个想到，哦，我要去上班， 嗯， 我要今天又去一大堆的文案要做， 嗯， 或者一大堆的数据要我去盘点， 嗯， 这可能你第一反应就是它给你带来的负担， 嗯， 而不是说哎呦我今天要有一个文案写，我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它带给你的这种心理反应是不一样的，那就可以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来判断你喜不喜欢它， 嗯，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怎么去跟我不喜欢的工作去接触，去拥抱，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艺术， 嗯，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生活当中很多的人在，尤其我在北京的很多车库咖啡的时候去看到一些人在聊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状态是对前途的一片未知，一种兴奋， 嗯， 带给他的兴奋， 嗯， 但是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嗯， 是在中关村的这个车库咖啡，当时呢几个桌大家都在谈所谓的互联网未来的趋势， 哦， 你知道， 哦， 经常会有那样的 IT 男，哦，或者是各种， 你看我一脸鄙夷之色，我实在是， 你知道，就是我有一次约人在那儿谈事儿，就给我冲击特别大， 嗯， 然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就是在给他们就是传递咖啡的这些服务员， 嗯， 有一个男孩子在每一桌放咖啡的时候他都会放慢他的动作，然后去把这个咖啡放下来，然后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或者大概的看一眼他们记的那个电脑的上面的记录。我那次就特别在意那个男孩子，反而不是那些在那儿侃侃而谈的人在吸引我，而是那个男孩子他会很刻意的去留意这些人在聊什么， 嗯， 然后我在结账的时候我特意找到那个男孩子，我说你为什么特别在意他们聊什么，后来那男孩就脸红了，他没想到有人会注意他。 嗯嗯， 我就问了下这个男孩子，那男孩刚开始不说。 嗯， 然后我说你愿意跟我聊一下吗？ 嗯， 我说因为我是这个记者，我有这样的好奇心，如果你愿意，可不可以满足我这个好奇心？后来这男孩说，他是北航毕业的。 哦，我们的校友。 对，他是北航毕业的， 嗯， 然后他一直想做互联网创业，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 要在北京生活，他是山东男孩，要在北京生活，他就只能到中关村来打工。中关村打工，他想的最好的地方不是去电脑城去卖电脑，去做这种 IT， 他想到这个咖啡厅，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精英人士，他可以通过他们去接触他没有能力接触的行业。所以那个男孩子虽然在那一刻他并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是因为他没有放弃心里的那份热爱，他学会去跟生活妥协，而这个妥协是为了成就未来自己心里的那个愿望。你知道那一刻我觉得那男孩子特别的高大，然后我当时我去结账的时候，他跟我说完之后，我看着那个男孩子，我也不知道是一种怜悯还是他的这种执念的一种感动。反正我鼻子酸了，你知道我首先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把我的电话毫不犹豫的我留给了这个男孩子，到现在我们加着微信。然后我要很骄傲的告诉大家，这个男孩子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家 IT 公司。 哇，太棒了。 虽然他手下只有十几个员工，但是他在一步一步的朝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而且他知道不喜欢的工作是可以让他在这个城市生根的一个基础。他学会用更好的方式去奔向自己热爱的事业，我觉得这是我想给年轻人讲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案例。 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听到所有的故事当中最动人的。我不知道，因为没有发给我今天的采访提纲。 没有没有，这个所有都没有，大家看好了。 对，所以就是 这是完全是一个优秀主持人的积累，好吗？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稿子。 就是你之前准备的那些鸡汤都没有这个 get 我，因为这个才是绝大多数普通人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梦想和现实的一种选择。就是我既然心中有梦想，那我就愿意为了梦想而暂时的去妥协，暂时的去迂回。所有人都觉得理想，就是之前有一个刷屏的图，所有认为理想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是这样的一个直线的过程，但实际上它像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它不停的有不同的坑，掉坑里再爬上， 波峰波谷， 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才到达这样的一个目标，包括你对生活的妥协，你对理想的妥协。但是你心中始终记得说，我出发的时候我想怎么样，我要到达什么样的这个地方，这个东西不能忘。 没错，其实就是我们说所谓不喜欢的工作，就是首先你知道你不喜欢它，然后你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不喜欢它，我还要一直迁就于它，我要向他彻底的低头投降。你知道妥协不等于投降， 是的， 妥协是我暂时的一个让步。 对 啊，我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我来给我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积累。那其实呢，这种妥协就是你在这个阶段分清楚自己对那个爱的事情你要做哪三步。第一步就是我能为他做什么，第二个我可以去为了这个能为做什么，我接下来要去做什么，第三段就是我成了做了他之后我要去怎么样成就他。如果把这三点想得很清楚，你可以去向你不喜欢的这个工作去妥协，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在妥协的过程当中你爱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怕妥协就成了一种习惯。 是的， 然后你有一天跟别人聊起来的时候你永远都是抱怨。 对， 就是你爱一个人你是不会抱怨的，但是你不爱他你会永远抱怨，哎呦我这个工作闹心死了，我今天要弄数据，明天要开会，你听到的永远是抱怨，你和你身边的人都不会快乐。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不喜欢的工作它可以成为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一个特别好的试金石，就是你对你喜欢的那件事情到底有多爱，就是用它其实可以反衬你的那份爱，我觉得挺好。 对，还有高丽刚才提到三点，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还有你为了你这份热爱可以放弃什么？ 对 啊，有的人说我可以放弃我的休息时间，我把我的这个休息时间从8个小时压缩到4个小时，那先看看你的体力能不能跟得上。然后有的人说，我为了这个我想要达到这个目标，我可以这个春节假期不回家陪伴父母，那看一下你父母受不受得了。然后甚至是一部分这个创业者起早贪黑，我认识一位创业者，就他创业的时候太太生孩子，到现在孩子已经这个要上幼儿园了，他基本上没有陪过这个孩子。所以这样的牺牲，这样的放弃，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准备好了吗？所以当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因为时间金钱资源 它是相对恒定的、嗯、所以你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放弃一样东西。 对， 那就想好你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你要放弃的是什么。 嗯，其实对于喜欢和不喜欢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判断就是等你有一天你说起自己的这份工作的时候啊，你不管过程当中经历了多少的煎熬，你满满的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一种满足，我觉得这就是喜欢。也许有的人在一开始不喜欢这份工作、 嗯、 但是慢慢在因为你甘愿向他暂时妥协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他的美好、 嗯、 然后去爱上了这份工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归宿。 这是有的， 对吧？ 绝大多数 你不要就是执念，就是我不喜欢你就排斥你。 对的， 那我觉得你很难和生活达成一种共鸣。 对的对的对的。对，我认识一个这个就是大学生村官， 嗯 啊，他当时是纯粹是为了一份户口， 嗯， 而做的一个暂时的生活性的一个妥协，但是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他真的爱上了那片土地， 嗯， 所以他现在不光是当时是一个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就扎根于此了， 嗯， 而且更好的是想这个在地方的这个经济上，还有包括这个教育上， 嗯， 做一些努力，这是我极大的一个校友， 嗯， 啊，这个高学历，啊，这个颜值也非常高， 嗯， 现在在宁夏，嗯，就他是一个我们特别尊敬的一个年轻人， 嗯 嗯， 所以就跟这两天因为世界杯如火如荼嘛， 嗯， 大家很多的球迷，我每天晚上录节目一出来，就听着我们家周围的这个邻居就各种嗷嗷，我就知道这又进球了， 啊， 或者就各种懊恼， 嗯， 你知道。这个时候就是熬夜看足球的一定就是球迷 哦。 那如果说你第二天见了他之后，哎呀累死我了，昨天晚上熬夜看这场球，然后他就满脸都是疲倦，然后他说起这件事情也没有满满的享受，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不能理解的， 嗯， 你既然喜欢他， 嗯， 你为他投入的一切， 嗯， 你都应该是甘愿的，觉得是值得的， 嗯， 所以就不该有任何的抱怨。 但是吐槽是一种常态， 就是一种常态，嗯嗯，这种吐槽你可以吐槽昨天你看到的某一个不满意， 哦， 或者就说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教练啊，为什么4-3-3改了打法，不可以给梅西更多的空间，对吧？你可以去吐槽这个， 嗯， 球场上的事情。但是你要如果吐槽说自己为此你耽误了睡觉啊，你今天状态不好，我觉得这就不是一种爱。 嗯， 爱的人不会去埋怨的，不会去抱怨的， 哦， 这是我对爱和喜欢的一种理解， 哦， 当然你可以拍砖，我可以把你的话筒关掉。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给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一些建议啊，也是我们来支招，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现在不喜欢的工作，我们如何去面对不喜欢的工作。大圆儿，你先给大家支招 啊，就是首先什么样的是工作环境让你不喜欢，还是这份工作不喜欢，还是你根本就不喜欢工作，还是工作带给你的这个状态不喜欢，自己先区分清楚， 嗯 啊，先明确自己不喜欢什么。那你喜欢什么呢？找到自己的热爱， 嗯， 那一个目标，那有了目标之后，为了这个目标可以放弃什么， 嗯 啊，选出可以放弃的那个清单项， 嗯， 自己是否在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最重要就是我们落在现实的时候，就是你为了你自己内心的热爱可以去妥协， 嗯， 可以先选择自己不那么热爱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北航的一位校友， 嗯， 他可以先从咖啡厅小哥做起， 嗯， 那么同样我为了我自己热爱的这个事情，我可以先看税务， 嗯， 法律财务这样的知识， 嗯，就是要学的为自己热爱的事情付出，就是哪怕是屈尊去做一些 对 原本不该你做的事情啊。 如果套一句高丽的这个鸡汤，就是如果你没有付出没有妥协， 嗯， 那就是内心还不够爱。 没错，其实在今天如果一定要给各位支招的话，刚才大圆说的几点特别好，就是你要先分析自己不喜欢他究竟是不喜欢哪里，然后对症下药。那我们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轻易的辞职，这是具体的方式。 是的， 就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实在是不喜欢，然后我就去辞职， 嗯， 因为你不能预判下一个你做的事情你是不是喜欢的。 是的， 就是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发现目前这份不喜欢工作带给你的美好，也许慢慢的你就从这个工作当中找到了它的可爱之处，可取之处， 嗯， 你可能就跟他谈了一场恋爱。 是的，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的，轻易不要去给自己做一个结论， 嗯， 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成全更好的自己，为以后 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工作去需要全马之力做充分的准备。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权利去拥抱梦想的，有权利去爱你热爱的工作，但是你愿意为他做什么才是你真正爱不爱他的根由所在。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收音机前各位青年朋友一些建议啊，尤其是给一些球迷朋友。其实我们还可以用最后一点时间再来聊一聊绝代双骄的事情、啊、陪伴了我们十年。这个其实也像人生的轨迹嘛，不多再感慨了啊。我们有机会吧，我想找一些球迷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就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来聊一聊，其实人生当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哎，我觉得这周可以找，哎， 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先锁定我们的导播高阳同学，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球迷。 而且刚才在这个直播开始之前他说了一句话，好吧，我不转达了。 我们可以请高阳和伍周彤啊先生一起来聊一期这样的话题，我觉得挺有趣的啊。好，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明天见。 再见。 需要生命，我不需要声音，我就像一个